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的寒腰啊。老伴儿提马紧跟着啊， 上大堂甭管太好， 下回再谈大梦好啊。 真是我们盼望的救星来了吗？ 盼一盼，盼一盼，望破万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不配起身翻，救星人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所以妈 非常感谢。接下来呢，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裘派名剧《赵氏孤儿》的一段悍调《我未将闻此言，如梦方醒》，谢谢。 谢谢陈俊杰，陈俊杰真的是为今天的演唱会开了一个好头，也谢谢今天热情的观众朋友。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叶盛兰先生创立的叶派小生艺术影响深远，他的代表作《罗成教官》里有一段勒马停蹄站成道非常有特色。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的副团长李宏图为大家演唱。 选段，浩然正气冲霄汉，惊醒了星斗闪闪寒，海浪奔涛增婉转，风驰云刹也缠绵。老将军珍重此身经百战，珍重了东风出送第一船，大江带军天赤炭，赤壁带军染醉颜，松柏筋骨当岁寒，你谈笑而去谈笑还。 Yeah! 好，谢谢李宏图嘹亮的演唱。好，亲爱的朋友们，现代京剧《红灯记》影响了几代人，那么中国京剧院呢，几代人也都演过这个戏。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三个经典唱段，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李奶奶的唱段《闹宫潮》，我们为大家请出的呢，也是第三代李奶奶的扮演者，来自中国京剧院的袁慧琴为大家演唱。 孩子，不要哭，挺起来，听奶奶说。烧杀掠抢，千千你爹爹背不进牢房，记下了血和泪文章。你需要雄心树大志，要和敌人三心仗血，这还要血。 谢谢大家的鼓励，那么我再为您演唱一段传统京剧《四郎探母》选段。 阵风板你吹回来。 好，谢谢袁慧琴充满激情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现代京剧《法官妈妈》是沈阳京剧院近几年创作的一出戏，它讲述的是女法官教育失足青年的故事。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著名的程派青衣迟小秋为大家演唱。 看，住！ 下来再为您唱一段程派的传统戏《碧玉簪》选段。 好，亲爱的朋友们，京剧《龙江颂》是上海京剧院创作的一出现代戏，其中有一个人物呢叫阿莲，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团支部书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把原阿莲的扮演者，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位歌唱家，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下面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歌唱家李元华为大家演唱《龙江颂》，有请。 心里 谢谢，谢谢歌唱家李元华的精彩演唱，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龙江颂》和《海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沙家浜》。《沙家浜》是大家更为熟悉的一出现代戏了，这个戏的唱腔非常有特色，既保留了传统的意蕴，又改革初心。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选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是郭建光演唱的，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谭孝曾为大家演唱。 唱的是现代戏，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戏，也是谭派的代表剧目《战太平》选段，谢谢大家。 臣呐、啊，你是谁家？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京剧流派啊是一种艺术现象，流派分成呢显然是京剧艺术繁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样的一出戏，不同流派的艺术家来唱，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艺术个性。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出《龙凤呈祥》里孙尚香的这段西皮慢板，《昔日》里梁红配孟光，这不同流派的演员唱也自然有了不同的唱法。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来自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程派青衣李佩红。 大家再演唱一段《锁麟囊》的《春秋亭》。 亲爱的朋友们，沙家浜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庆嫂。为了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和敌人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其中那段核心唱腔，大家非常熟悉的《风声紧》，唱词朴实无华，唱腔优美动听，很好的表现了阿庆嫂和伤病员骨肉相连的情感。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是一位当红的张派传人，来自北京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王蓉蓉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 Thank you. 身不重千斤重担成书记临行是托付在山我岂能与为难以筹莫战辜负了当对我培育 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现代京剧《党的女儿》唱段《小小杜鹃花》。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年呢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一出表现抗日题材的戏《平原作战》。《平原作战》里呢有一个主要人物叫李胜，是由花脸硬攻的，他呢有一段非常好听的唱腔，霹雳一声春雷响。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当红的球派花脸，来自天津的孟广禄，为大家演唱。 你听着，霹雳一声春雷响，平原上水不小，工农的儿子要勇敢，战斗的足迹他遍了太行山上，抗日的身份震撼着铁路两旁，你找他苍茫大地不聪明，他打你身的天江南地方，你在水江在林，只有来往那里有人民，那里就有声音 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铡美案》。 到如今他母子前来寻着你，为什么不相认，反把他欺负劝得你人相恋，是啊，真的你活到了临头，悔不及。 朋友，京剧名家演唱会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